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男人转头看向那三个铁皮柜，柜上没有编码，也没有姓名签。他握着那挂着劣质大头贴的钥匙，掌心微微沁出汗来。主理人等了片刻，看出些异状来，皱眉反问道： 你是忘了自己的物品放在哪个柜子了吗？ 男人沉一沉气，蹲下身来，用钥匙插进了某个柜子的锁眼中。男人的异能等级最低，在小队中该是常常受到欺压的，用的也该是最不好的柜子。最底下的柜子随着钥匙的拧动应声而开，他费力地弯下腰，从柜子里面取出一个带着感应器的手环，这是去食堂打饭时要刷的。他又取出一双轻便的布鞋，草草套上。最后，他拿出一本破破烂烂的漫画，这是一本讲述超级英雄的漫画，边角被翻得起了毛。这就是男人在总控中心里全部的财产了。他身后传来主理人不屑的嗤笑声，而男人没有忘记自己软弱的个性，并不敢多说些什么，双手把自己目前仅有的财产护到胸前，跟着队伍一路往前走去。走廊格外漫长，那名领头的主理人似乎是为了炫耀，扬声道： 小伙子们，给我们的新队员背一背十条禁令，帮他复习一下。 那些跟随在他身后的队员麻木着眼神，齐声背诵： 第一条，不得以任何形式同其他中心人员发生异常接触，也不得以任何形式杀伤自身。 他们的嗓音板正，毫无感情，直视前方，齐步行进。那些规章制度仿佛已经用烙铁烧刻在他们的视网膜上。 第二条，不得进入明确标有禁止入内的区域，只允许在固定区域内活动。第三条、第四条，除配发物资外，中心人员不得携带超过一公斤的个人物品。第五条，不得把与中心相关的任何机密泄露给任何人。 在机械的背诵声中，男人绵羊似的跟着队伍闷着脑袋前行，入目的竟是一片雪白。经过高度科技化和制度化后，这种过分的捷径反而给人一种深入骨髓的压抑感。他走出的小屋就像是无数蜂巢中的其中一个六角小巢，其他的工蜂们井然有序穿梭往来，穷尽生命供养着或许一辈子都见不到的某只肥硕的女王蜂。主理人带领队伍走到住宿区，说是住宿区，且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房间，但是每个房间只有方方正正的十平米，进门就是床，角落里摆着一只马桶。每个人都觉得这里和监牢没什么两样，但是至少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他们不必担心在这里遭到歧视，内心的秩序和平和能得以维护，却往往会忽略总控中心的存在就是歧视本身。主理人回过头来，刚想问那两个半途加入的人在哪个宿舍区，好带过去交差，却见队伍里只剩下了一张陌生的脸。他惊疑道： 那个人呢？去哪了？ 男人坐在主控室内的一台电脑边，食指如飞，脚下踩着一个昏迷的工作人员的脑袋，手边则放着属于男人的私人物品。他一个个点开电脑里的文件夹，不刻意去记，只是草草扫视阅读一遍便罢。目前他已经从电脑中大致知道鲶鱼计划的目的了， 男人身后代表着总控中心有意外发生的警示灯已经滴滴滴的尖声响了很久。然而男人不以为意，即使在完成任务后也没有任何逃跑的意图，而是信手拿起了手旁的漫画书。扉页上歪歪扭扭的儿童圆体字写着陆小梅三个字，看来这是漫画真正的主人，也是男人的女儿。男人拿起手里的钥匙，再次端详了劣质的钥匙链上那站在男人身边笑得露出一口小白牙的小姑娘。这是一本讲述超级英雄故事的漫画，然而英雄的名字全被这个小姑娘自作主张地替换成了陆青树三个字。男人名叫陆青树，一个听起来顶天立地的名字，一个只拥有着 C 级异能，在敌人面前狼狈不堪，跪地哭喊着饶了我饶了我的人，在这本漫画里却是所向披靡。在世上多数孩子的心目里，父亲是他们心目中的第一个英雄。男人细细地翻着漫画，直到颈上一麻，高浓度的麻醉剂通过项圈侧边的注射器被推入他的体内。看来总控中心已经查到了陆青树的身份。在麻醉剂注入的瞬间，身后的门被破开，十来个端着毒药的人鱼贯而入。男人的身体泥巴似的瘫软了下来。护卫队队长确认他已经陷入沉睡状态，一摆手，其他人立刻围了上去。队长站到他身边，翻了一下他的眼皮，神色一凝。那个把他带离的主理人匆匆而来，拨开人群，看到那昏厥的人，怒火中烧，一上去就把他的身体从椅子上踹了下来。 他妈的，害老子啊！想害死老子，老子先打死你！ 队长沉默着伸手拦了他一下，主理人怒火中烧，却还是勉强忍住了怒火。 他怎么回事？ 他还在假面模式中。 主理人一时没能明白过来， 这是什么意思？ 队长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回到那个世界里了。 这怎么可能？没有戴头盔，没有连接设备，他是怎么回去的？ 队长刚想说话，那躺在地上的人喉咙里突然发出尖锐的怪响，呼噜呼噜的，像是喉咙破了个洞。想过一阵，他头往旁边一歪，竟是气绝身亡。队长与主理人面面相觑，一个极其可怖的猜想浮现在了二人脑海中。刚才回来的人是陆青树吗？还是那个世界里的其他什么人？难道是某个异能者抢夺了陆青树的身体，抵达现实世界，刺探到了想要得到的信息，然后就杀了他吗？然而到底发生了什么，大概只有死人和始作俑者知道了。主理人呆愣片刻，拿过通信器，语声急促地发出通知。 查一下陆青树所在的三人小队选择的降落地点，找出在该地区出现或者出现过的异能者，派出三支鲶鱼小队前去清剿。 已经查到了。 那头的人指挥着，让手下把昏迷的女主理人从胶囊里搬出去。伸手测了测其他两人的生命迹象，浓眉紧锁，回话道： 这支小队选择的是第二十区域，现在在这一区域还有异能者活动的迹象。 谁？ 卫十六 B 级异能的，赔率不低，可能不大方便下手。 主理人站住脚步，恶狠狠道： 不管用什么办法杀了他，用他做肥料。